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知识串讲，用一个创业故事串起操作系统的原理五，也是串讲的最后一个部分。上一节啊，我们讲到马哥的公司啊，现在接一个千万级别的项目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呢，投资人说你如果想冲一下上市啊，还差点劲，因为目前项目虽然很大，但是想象力呢还是不够丰富的。于是我们来看一级项目创品牌战略合作遵协议。马哥啊，突然想到西部啊，他有一个叫做智慧城市的订单，金额好几个亿呢，绝对的标杆性质的，如果说我们公司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去，那应该是很有想象力的事情。可是啊，甲方明确说整个智慧城市啊，这个建设体系啊非常的大，一家公司肯定做不下来，需要多家公司合作才能完成。你们有多家公司合作的经验和机制吗？马哥一听一愣，然后咬牙说道，当然有了，先硬下来再说嘛。可是这时候啊，心里还是没有底，原来咱们公司啊都是独自接单，现在呢要和其他公司合作，协议应该怎么签呢？价格又怎么谈呢？马哥又找到鲁肃，鲁肃说，我啊给你推荐一个人吧，这个人人脉广，项目运作能力强，他叫陆逊，说不定啊能帮上忙。鲁肃呢找来陆逊，陆逊说这个好办，公司之间的合作嘛，就是条款要谈好，利益呢要分好就可以了，关键是啊大家要遵守行规，大家呢都按统一的规则来，事情呢就好办。这其实啊就像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合作，一台机器啊要想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按照某种约定好的格式发送出去，当另外一台机器呢收到这些信息以后，也能按照约定好的格式解析出来，从而能够准确的可靠的获得发送方想表达的那个内容。这种约定好的格式呢就是网络协议。现在业内知名的有两种网络协议的模型，一种是 OSI 的标准七层模型，一种是业界标准的 TCP/IP 模型，它们的对应关系呢就像下面这张图展示的一样。我们先从第三层网络层开始看起，因为这一层啊有我们熟悉的 IP 地址，所以这一层呢我们常常叫做 IP 层。连接到网络上的每一个设备啊都至少有一个 IP 地址用于定位这个设备，无论啊是近在咫尺的你旁边那个同学的那台电脑，还是远在天边的那个电商网站，都可以通过 IP 地址进行定位。因此啊 IP 地址啊类似于互联网上的那个邮寄地址，它是有全局定位功能的，就算你要访问美国的一个地址，那你也可以从身边的网络出发，通过不断的打听道，经过多个网络最终到达目的地，这和快递员送包裹的过程呢差不多。打听道的这个协议啊也在第三层，我们称为路由协议，将网络包从一个网络转发给另外一个网络的设备呢，我们称为路由器。总而言之，第三层干的事情就是将网络包从一个起始的 IP 地址沿着路由协议指的那个道，经过多个网络，经过多次路由器的转发，到达目标的 IP 地址。从第三层呢我们往下看，第二层啊叫数据链路层，我们有时候呢简称为二层或者 MAC 层。所谓的 MAC 就是每个网卡上都有唯一的硬件地址，当然它不是绝对唯一，而是相对大概率唯一即可，类比 UUID。 这虽然呢也是一个地址，但这个地址呢是没有全局定位功能的，这个呢有点像给你送外卖的小哥，他不可能根据你的手机号尾号啊找到你的家，但是呢手机尾号呢有本地定位功能，只不过呢这个定位呢主要靠吼，外卖小哥到了你的楼层呢就开始大喊尾号某某某某的，你的外卖到了。MAC 地址定位功能啊就局限在一个网络里面，也即同一个网络号下面的 IP 地址之间是可以通过 MAC 呢进行定位和通信的。从 IP 地址获取 MAC 地址呢要通过 ARP 协议，是通过在本地发送广播包，也是通过吼这种方式来获得 MAC 地址的。由于同一个网络内部啊机器数量是有限的，通过 MAC 地址呢好处呢就是很简单，匹配上 MAC 地址呢我就能接收，匹配不上呢我就不接收，没什么所谓的路由啊这样复杂的协议。当然坏处就是 MAC 地址的作用的范围呢不能出本地网络，一旦要跨网络通信，虽然 IP 地址保持不变，但是 MAC 地址呢每经过一次路由器呢都要换一次。所以说第二层干的事情啊就是网络包在本地网络中服务器之间的定位和通信这么一个机制。 我们再往下看一层，就是物理层。这一层呢，就是物理设备，比如说连着的电脑那个网线呀，我们能连上的 WiFi 啊，这些都是这一层。那从第三层往上看，第四层呢是传输层。这里边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协议，一个是 TCP， 一个是 UDP。尤其是 TCP 更是更广泛的使用，在 IP 层的代码逻辑里面，仅仅负责数据从一个 IP 地址送达到另外一个 IP 地址，中间的丢包、乱序、重传、拥塞这些 IP 层都不管。处理这些问题的代码逻辑呢，全部写在了传输层的 TCP 协议里面。我们常说 TCP 呢是可靠传输协议，这也是难为它了，因为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呢都不可靠，网络包呢说丢就丢，是 TCP 这一层通过各种编号、重传等机制，让本来不可靠的网络对于更上层来讲变得看起来可靠。哪有什么应用层岁月静好，只不过 TCP 层在负重前行。传输层再往上的就是应用层，比如说我们浏览器输那个 HTTP 啊， Java 服务端写那个 Servlet 都是属于这一层的。二层到四层呢都是在 Linux 内核里面处理的。那应用层呢，比如说浏览器啊、 Nginx、 Tomcat 啊，都是在用户态的，内核对于网络包的处理呢是不区分应用的。四层再往上就要区分网络包我到底要发给哪个应用。在传输层的 TCP 和 UDP 协议里面都有端口的概念，不同的应用呢要监听不同的端口，比如说服务端的 Nginx 呢常常监听 80， Tomcat 呢会监听 8080， 再比如说客户端的浏览器会监听一个随机的端口，FTP 的客户端呢会监听另外一个随机的端口。应用层和内核相互通信的机制是通过 Socket 系统调用来做的。所以说经常有人问 Socket 到底属于哪一层呢，其实啊，它哪一层都不属于，它属于操作系统的概念，而非网络协议分层的概念。操作系统对于网络协议的实现模式是这个样子的，从二层到四层的处理代码呢在内核里面，七层的处理代码呢是应用层自己去做，两者呢需要跨内核态和用户态的进行通信，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系统调用来完成这个衔接，这个呢就是 socket。 如果公司啊想要和其他公司进行沟通，我们只要将请求封装为 HTTP 协议，然后通过 socket 呢发送到内核，内核的网络协议站里面在 TCP 层创建用于维护连接、序列号、重传、拥塞控制的那些数据结构，然后呢将 HTTP 呢加上 TCP 头来发送回 IP 层，IP 层加上 IP 头发送给 MAC 层， MAC 层呢加上 MAC 头从硬件网卡发出去，最终呢网络包会被转发到目标服务器，发现 MAC 地址匹配，那么就将 MAC 头取下来交给上一层， IP 层发现 IP 层也匹配，就将 IP 头取下来再交给上一层， TCP 层呢会根据 TCP 头里面的序列号等信息发现它是一个正确的网络包，就会把网络包缓存起来等待应用层去读取。应用层呢通过 socket 监听某个端口，因而读取的时候呢，内核会根据 TCP 的头里面带的端口号将网络包发给相应的应用。这样一个大项目中，各个公司都按照协议来，别说两家公司合作，二十家也没有问题啊。于是啊，陆逊就带着马哥到甲方那里将自己的方案以及如何和其他公司合作这种模式啊讲讲清楚，马哥成功入围。这次参与竞标的公司啊可不少，马哥的公司的竞争力和专业性一点都不差，最后终于拿下了智慧生态合作平台的建设部分。这下可不得了，一提马哥的公司，业内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纷纷称呼他为马总。接下来我们看，公司大了不灵活，鼓励创新有妙招。慢慢的马总就发现这公司大呀有大的好处，那自然呢也有大的毛病，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公司病，不灵活。这里面的不灵活啊，就像 Linux 服务器，它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无论是计算、网络、存储都变得越来越牛，比如说内存呢也动不动几百 G， 网络设备呢也动不动几十 G 或者上百 G， 存储呢至少也是 PB 级别的，自然呢也有不灵活的毛病。首先呢就是资源大小不灵活，有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这么大规格的机器，而只想尝试一下某些新业务，申请个4和 8G 的服务器试一下，可是你根本不可能采购这么小规格的机器，那么无论每个项目需要多大规格的机器，公司统一采购呢也那几种，那么全部都是上面这种大规格的。第二个就是资源申请不灵活，规格定死就定死吧，可是每次申请机器啊都要重新采购，周期还是挺长的。再就是资源复用不灵活， 反正我需要的资源不多，那和别人共享一台机器吧。这样不同的进程呢，可能会产生冲突，比如说 socket 的端口啊，就会冲突。另外呢，就是别人用过的机器，你不知道在上面它做了些什么操作，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包袱，那么重新安装呢，代价就很大。按理说，干大事情啊，流程严谨没问题，很多小事也要被拖累走整个流程，就很容易出现资源冲突，我每天跨部门协调也很累，历史包袱很严重，创新呢就没办法轻装上阵。很多公司啊，处理这种问题采取的策略就是我成立一个独立的子公司，独立决策，独立运营。这种办法呢，往往会用在创新型的项目上。Linux 呢，也采取了这样的手段，就是在物理机上创建虚拟机，每个虚拟机呢，有自己单独的操作系统，灵活的规格，一个命令就能把它起起来。每次创建呢，都是新的操作系统，很好的解决了上面不灵活的问题。在物理机上的操作系统来看，虚拟机呢，它是一个普通的应用，它和 Excel 是一样的，只能运行在用户态。但是对于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内核来讲，它觉得自己是运行在内核态，应该有高的权限。那么这里呢，要做一件事情，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完全虚拟化。说白了呢，就是一种骗人的方式。虚拟化软件呢，会模拟假的 CPU、内存、网络、硬盘给虚拟机，让虚拟机里面内核啊，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他自己又像个内核了。在 Linux 上呢，有一种叫做 QEMU 的工具可以做到这一点。QEMU 呢，像虚拟机里面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啊，模拟 CPU 和其他的硬件来骗客户机。那客户机呢，就认为哎自己是和硬件直接打交道，其实呢，它是同 QEMU 模拟出来的硬件打交道。QEMU 呢，会将这些指令转移给真正的硬件。由于所有的指令都要过 QEMU 这里一手，因而呢，性能呢就会比较差。因而呢，就有第二种方式啊，就是硬件辅助虚拟化，可以使用硬件 CPU 的英特尔 VT 或 AMD-V 这两种技术。那么需要 CPU 硬件开启这个标志位，一般在 BIOS 里面设置。当确认开启了标志位之后，那么就会通过内核模块 KVM， 使得客户机的 CPU 指令将不再经过 QEMU 转移，直接运行，就大大提高了速度。QEMU 和 KVM 它俩一融合，就是 QEMU-KVM。第三种方式啊，叫做半虚拟化。对于网络和硬盘的访问呢，我们让虚拟机内核呢加载特殊的驱动，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虚拟操作系统内核就知道啊、哦，我自己啊不是物理机的内核，我没这么高的权限。它很有可能要和很多虚拟机共享物理资源，所以说要学会排队。虚拟机写硬盘呢，其实写的是物理机上的一个文件。那我写文件的缓存方式，那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发网络包呢，我根本就不是发给真正的网络设备，而是发给虚拟的设备，那么我可不可以直接在内存里拷贝给它，等等等等。网络半虚拟化的方式就是 virtual net， 存储呢是 virtual block， 客户机需要安装这些半虚拟化驱动。客户机内核呢知道自己是虚拟机，所以呢会直接把数据发给半虚拟化设备，然后呢会经过特殊处理，比如说排队啊、缓存啊、批量处理啊等性能优化方式，最终呢才发给真正的硬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性能。有了虚拟化的技术呢，公司的状态呢就改观了不少。在主要的经营方向之外呢，公司呢还推出了很多新的创新方向，都是通过虚拟机创建子公司的方式来进行的，比如说有跨境电商啊、工业互联网啊、社交啊等等。一方面呢能够享受大公司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和灵活的创业公司呢进行竞争，于是这个公司呢就变成了集团公司。接下来呢我们看独占鳌头定格局，上市敲钟责任重。随着公司啊越来越大，钱赚的呢也越来越多，马总的公司渐渐呢从行业的追随者变成了领导者。这一方面呢让马总觉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另外一方面呢马总也觉得高处不胜寒。原来啊公司总是追着别人跑，产业格局、市场格局自己从来不操心，只要自己的公司能赚到钱就行。现在呢做到了领头羊，马总呢也慢慢成了各种政府论坛、产业论坛甚至国际论坛的座上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马总的决策呢可能关系到产业的发展、地方的 GDP 和就业，甚至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呢即便和原来做相同的事情，现在来做方式和层次呢也都不一样了。就像对于单台 Linux 服务器，最重要的四种资源呢是 CPU、内存、存储和网络。面对整个数据中心成千上万台机器呢，我们只要关注呢还是这四种硬件资源就可以了。 如果运维数据中心依然像运维一台物理记忆那样天天关心哪个程序放在了哪台机器上啊，使用多少内存多少硬盘，每台机器总共有多少内存多少硬盘，还剩多少内存多少硬盘，那头就大了。对于数据中心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调度器，将运维人员从指定物理机或者虚拟机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实现对于物理资源的统一管理，这就是 Kubernetes， 也就是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对于 CPU 和内存这两种计算资源的管理，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技术来完成。容器呢，实现封闭的环境呢，主要靠两种技术，一种呢是看起来隔离的技术，称为 namespace。在每个 namespace 里面，应用看到的呢都是不同的 IP 地址、用户空间、进程 ID 等等。另外一种呢是用起来隔离的技术，称为 cgroup， 是明明整台机器啊有很多的 CPU 和内存，但是一个应用呢只能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呢，容器还有镜像，也就是说在你焊好集装箱的那一刻，将集装箱的状态保存下来的样子，就像孙悟空说定，那集装箱里面的状态呢就被定在了那一刻，然后呢这一刻的状态会被保存成一系列的文件，无论你在哪里运行这个镜像呢，都能够完整的还原当时的情况。通过容器，我们可以将 CPU 和内存资源从大的资源池里面隔离出来，然后通过镜像技术在数据中心里面实现计算资源的自由漂移。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啊，汇编程序员需要指定程序运行的 CPU 和内存的物理地址，同理数据中心的管理员原来呢也需要指定程序运行的服务器以及内存和 CPU。 现在呢 Kubernetes 里面有一个调度器叫 Scheduler， 你只要告诉他你想运行10个4核8G 的 Java 程序，他呢会自动帮你选择那些空闲的有足够资源的服务器来运行这些程序。对于存储呢，无论是对于分布式文件系统还是分布式块存储，那么需要对接到 Kubernetes， 将 Kubernetes 呢管理它们。如何对接呢？ Kubernetes 会提供叫 CSI 接口，这是一个标准接口，不同的存储呢都可以实现这个接口来对接 Kubernetes。 那是不是觉得特别像设备驱动程序啊？对，操作系统呢只要定义统一的接口，不同的存储设备的驱动来实现这些接口就能被操作系统使用了。对于网络呢也是类似的机制，Kubernetes 呢也同样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叫 CNI， 无论你使用哪种方式实现网络模型，只要对接这个统一的接口， Kubernetes 呢就可以管理容器的网络。至此呢，有了这一套顶定市场格局的策略，作为龙头企业，马总的公司终于可以顺利上市敲钟，走向人生巅峰，从此江湖人称马爸爸。好了，马同学的创业故事啊，我就讲到这里了。操作系统的原理呢也给你串了一遍，你是否真的记住了这些原理呢？试着将这个创业故事讲给你的朋友听吧。